起床，跟爷爷一起来做运动了。 好，爷爷等等我。 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三二三四，四二三四。 耶，好开心啊！ 上啦！